好啦，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2019年6月1日星期六晚上嘅10:30啊，咁啊，今晚咧正式开始我哋节目啦。除咗小弟神驹之外，仲有租租乌都响树嘅。 系各位益友晚安啊！ 啊，继续同大家是其是，非其非。电话号码81910478194710430条线全面开放嘅。咁啊，依家先嚟一节咧天气报告吓。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有雷雨，雨势有时颇大，随后两三日逐渐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至到今日下午嘅11:45啊。好啦。咁咧就係依家咧今晚我哋嗰個嘅節目內容啊，依舊非常之豐富啦。咁啊有一個話題走唔甩噶啦，就講講咧呢個逃犯條例最新嗰個修訂嘅情況嚇。 好。 咁啊話説咧，就即係上個禮拜好多人都講咧，就話大樓咧就撤回咗嗰個嘅司法覆核嗰個申請嚇。咁啊，跟住咧，李慧玲嗰啲啊，就即刻撲出嚟啦，又話係咪傾掂數咧咁樣？咁首先嚟講咧，嗱，我有個益友啊，卡路士咧，佢咧就即係都係都觀察得好細緻。第一，大樓揾嗰間嘅律師樓咧，如果你有睇佢嗰個律師樓個咩名咧，咁你又會知道咧，其實佢都唔係有心咧走去搞呢個司法覆核嘅，咁又可能係擺下姿態啦，啊！根據他的說法就是說，就是這位益友卡路士就說，就是找得這一間的行就不是預了真的搞的了，可能擺下姿態啊，作下狀啊這樣啦，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呢就是，喂，我們觀察得到啊，你說大樓什麼傾掂數，他跟誰傾呢？是不是啊？跟誰傾呢？是啊。誰會跟他傾呢又？是不是啊？即是你说大佬傾掂數，喂大佬啊，你即是你要呢，即是呢啲李慧玲呢要創作一啲 scenario 出嚟呢，即是去博收視啊成呢都唔緊要。喂，你講清楚啊，佢同邊一個去傾啊？京官啊？同中聯辦 有冇同有冇證據先 吓？同邊一個人啊去傾得掂數啊？可以邊個會應承得到佢係呢個逃犯條例過咗之後佢係安好啊？有冇一個咁樣嘅 commitment 啊？定係冇啊？定係你又係你哋自己班友喺度 imagination 喺度創作 亂作咧？係咪 喺度幻想啊？即係我覺得咁樣做時事評論咧，不如就唔好做啦。咁樣係你純粹自己係臆測嘅創作嘅，傾掂數。如果傾得掂啊？咁如果系咁啊，佢喺澳門啊嗰單嘢就唔使咁樣啦，係咪啊？ 就唔使俾人判啦。 如果佢係同中央嘅關係係非常之好嘅，佢根本就唔會發生澳門嗰單嘢啦，澳門街嗰單嘢啦，係咪啊？就好簡單啫嘛，呢啲嘢係即係你話傾掂數，同邊一個傾，邊一個會同佢傾，傾啲乜嘢嚇？即係你唔好李慧玲咧，你就咁擺低三個字喺度就係傾掂數咁樣打個問號。就好似即係喂大佬做人咧，又要負文責，又要負言責。即係如果我哋做節目，好似做到你咁樣咧，就唔使做啦。 係啊，封台嘅。 唔係，就算佢唔封你台啊，你即係咩啫？你落榕樹頭講股好過啦，去廟街咁樣係咪啊？ 講啲不實嘅事實出嚟， 傾得掂數，有得傾掂數嘅咩？第一，共產黨會唔會同啲富商巨賈去傾數？根據過往幾廿年嘅經驗。你有幾熟悉共產黨？我相信他都冇唔會冇睇過黨史啦。你係專登唔去提啫，係咪啊？共產黨會同商家佬去傾數啊？嚇，傾咩啊？傾數心聲啊？傾數傾先傾乜嘢啊？有得傾咩？商界係有資格同中共談判咩？嚇，阿李慧玲，即係你，唉，即係對你真係越嚟越。即係唔可以講話失望，因為對佢都冇個寄望。 係啊，從來冇寄望嘅。 即係對於你呢啲咁樣嘅人，真係，唉，我唔識評價。因為大家你大家益友可以評價下，即係你咁樣做節目係唔係啱咧？咁樣嚇，咁佢擺下姿態。好啦，卒之咧，咁啊嗱，建制派咧就39名議員就聯署啦。 即係而家潮流興咧就聯署咁樣，咁啊39名建制派議員咧就聯署，咁啊其實咧就係做馬騮戲嘅啫，扯三尾嘅啫，喺度扯貓尾嘅啫，咁咧就話咧要求政府咧就係提高個移交刑期嘅門檻咧，去到七年或者以上啊。咁啊第二日咧政府咧就係已經係接受咗嗰個嘅，應該接受咗建議啦。咁啊將個修訂咧事實上咧就係、是。即係提升到咧係嗰個嘅，即係移交嘅門檻咧就由三年咧增加到七年 ，OK？ 係 好啦，咁咧就係、是、即係呢個問題就嚟啦。第一，當初咧就特區政府都話，即係香港咧憂慮咧香港成為咗逃犯嘅天堂，咁就要搞呢個條例啦，係咪？ 嗯嗯。 咁你依家咁搞法，即係逃犯天堂喎！你有啲罪行。即首先你很多罪行就是七年以下的，现在呢就变成全部都不移交了，是不是？有些有 七年以上都不是很多罪行是可以判到七年以上的， 即目前就是啦，稍后我们会讲完啦，就是即现在最近增加了谣言罪呢，又可以即最高是可以判七年的， 是 因为有一个叫谣言罪，是啊，你没看、这个的新闻啊，可能咁啊，其實咧，依家將個門檻咧定到七年咧，其實就冇乜，即係我又覺得係多鬼餘啊！第一，大陸嗰啲法律啊，可以隨時改變嘅，是但將一條，即係佢嗰個最高嗰個刑期係超過七年啫嘛，咁樣係 嚇， 佢嗰啲中意隨時改得噶啦，係咪啊？呢個冇乜，即係呢個話改就改噶啦嚇，呢個冇乜作用嘅。第二，你又係，但係咧喺未改之前。按住目前的呢一個情況嚟到去計，嚇、啊，即係按住目前呢個情況啊，又未改嘛，所有嘢係好啦。 係。 咁你又話憂慮香港成為逃犯天堂，咁你好多罪行嗰啲，陣間又話有啲咩性罪行啊，即係嗰啲玩靚妹啊嗰啲啊，冚唪唥都係剔除喎、啊。咁你點搞啊？呢啲係即係呢啲咁樣係唔係？令到香港成為逃犯天堂咧，係會嚇， 即係越嚟越多逃犯會嚟香港喎，隨時 嚇。咁、啊、你修訂嚟做咩啫？喂，我就學阿葉劉話齋，我就反對喎、啊、呢一樣嘢係反對喎、啊，真係。咁、哎、你定咁寬鬆，你不如唔好撚搞啦，係咪啊？ 係咯， 嚇嗱，唔好又話我支持逃犯條例啊！你友仔唔好歪曲我意見啊！又嗰啲咁嘅友仔啊，又 cap 嚟 cap 去啊！我依家講就係話我反對修訂咋，呢一個係 OK。因為你話 要阻止香港變成逃犯天堂嘛，你呢一個嘅提高嗰個刑期嘅移交嗰個刑期嘅門檻，就係會令到香港變成逃犯天堂嘛。咁你咪係即係違反咗個修訂嘅立法嘅原意咯，係咪啊？你立法有個原意噶嘛？呢一個就係嗰個立法原意啊嘛。咁你就係即係違反咗 ，OK 嚇、啊。係。咁咧。但有些人呢就是例如是自由黨的中國軍啊，樣呢就是說會即對於這些東西收貨啦，這樣啊，他也沒得不收貨啦，因為老實說就這些叫做呢、啊、他們的阿爺吹雞啦，就屌你了，又不要說我話了，即這些有時候呢說到這麼沉呢就是好過浪費氣啦，阿爺吹雞他們的阿爺，不是我阿爺，我認乖了這樣是 OK， 是 他就說收貨，我猜中國軍都會投贊成票的， 是的，他都說自由黨轉投反對票的機會不大，今天都說了， 是的， 是 的，那就是、啊、這個呢就、啊、你反對的人呢其實是怎樣呢，反對的人呢主要來說呢就是對共產黨呢缺乏一個信任、啊、這個是事實來的、啊 嗯、 因為呢他們對於共產黨過去的往績不信任，那就反對咯，是的， 咁都合理嘅， 即係反共就係、是、即係反共同恐共嘅 combination 啦，呢個就係嘅叫做嚇，係咁啊缺乏信任嘅基礎。好啦，咁我哋又再講咧、就是，就係呢班友咧，嗱到依家呢一刻咧，仲有好多泛民嘅啲友咧，就係、是、叫林鄭月娥咧下台，就即係拎翻佢競選嘅時候咧，同曾俊華嗰個嘅即係個辯論嗰個片段啊。咁其中有一幕咧，就係林鄭月娥咧，就話如果香港人嘅主流意見係同佢相反嘅，係令到佢不能夠再擔任行政長官，佢就會辭職。 如果你再細心咧去睇翻多一次佢嗰個片段咧，其實阿林鄭咧講呢一句嘢嘅時候咧，我相信啊嚇係爆肚嘅，係爆肚嘅。點解咧？因為佢講嘅時候並不流暢嘅，係窒咗嘅嚇，窒咗一兩秒添嘅。 係。 咁我相信呢啲就唔係喺佢嗰個嘅背誦嘅範圍之內嚇、啊，去作出呢一個嘅。所謂的承諾啦嚇，咁、啊、但係你泛民，咁但係當然啦，我哋知道呢啲咁樣嘅選舉論壇嘅嘢，梗係講下就算噶啦，係咪啊？ 嗯嗯， 你有咩咁撚認真去聽就你戇鳩啦，呢啲叫做好啦。咁啊，依家毛孟靜啊嗰啲人咧，就成日拎翻呢一段嘢出嚟回答， 捉住呢片段出嚟喺度笑啊嘛。 第一呢條咁嘅片嚇、啊，你話對於林鄭月娥？有咩傷害呢？有，對你可以 discredit 到佢喺一班嘅黃絲啊嘅當中。問題係你會唔會可以促成到佢落台呢？ 係啦，就係因為一句説話， 佢咁厚面皮啊，唔會落台。 係咯， 我冇一個人，冇一個領導人啊，會因為佢咁樣講一句嘢而反咗口而落台啦，係唔會有啦，諗都諗到啦。第二點就係、是、其實佢咧就應該即係呢個林鄭咧。就是對於投俾佢嗰777人咧，就負責嘅。咁而當中有啲就商界嚟嘅，咁所以有啲商界咧，你唔使爭佢嘅，因為你有份投啊林鄭。咁而係林鄭咧，依有少少反佢哋骨嘅意味嚇。咁、啊、當然啦嚇、啊，漁農界可能支持啦，我鄉議局我唔知道啦。咁但係你商界有啲人投咗阿林鄭，而係今次咧。又覺得林鄭不站在你那邊，即是她反你骨咯、啊、問題是下次行政長官選舉的時候你不又是人家吹雞你又是照頭、啊、你沒有、 啊、 你沒有 say 的那她可能反了你骨是會但是你是沒有 say 的因為你班友都不出聲了現在是、啊、好了但是泛民你如果你那班友叫林鄭下台為什麼我說白費心機呢因為你換轉是另外一個人做行政長官、啊、我當曾俊華啦， 係 好啦，依家事實上就係呢一個逃犯條例已經係上升到一個外交嘅層面、國家級嘅層面、國際嘅層面，去到咁嘅時候啊，即係阿林鄭月娥仲點會係去撤回咧？係咪？佢亦都係冇咁嘅，佢基本上係已經架空咗噶啦，佢已經係。根本上他是沒有能力去再去駕馭到這件事啦第一 是是 第二就是即是撤回與否推行與否不是他說的了現在你說換轉是曾俊華做如果這個逃犯條例是北京的命令他就一樣會去執行你為什麼啲友還是依然對於曾俊華有這麼多的幻想的空間呢即是這個都是非常之好笑的 好多人會幻想曾俊華做咗就唔會推呢條條例出嚟。 曾俊華係啦，你好多人咧就即係好多無謂幻想。曾俊華去做嘅時候，咁唔通點啊？唔通北京叫佢話搞呢個逃犯條例，佢會辭職啊？即係佢去，我都好老實講，佢去得競選呢一個行政長官嘅大位，佢就係預咗同北京效力噶啦，係咪啊？係。邊個做都係一樣，換轉唔係林鄭，唔係曾俊華，係再第二個做，一樣要推。 係，就算係曾蔭權都會做。 邊一個做都一樣啦，你所以你叫佢下台咧，其實就好無謂嘅。你係咪應該要即係你講咗咁耐話要爭取真普選，原來係白嗌嘅呢口號係。你應該爭取個體制嘅改革啊嘛，你仲叫啲人下台下咩台啫？下咩台啊？溥儀下台 ，abdication 啊，咩下台啊，皇帝啊，順位啊，咩下台啫？你叫佢下台咁點啫？你叫下台，佢如果辭咗職，咪按照1200人嘅選舉委員會再按立多一個行政長官咯，係咪傻噶？ 係咯，下一個繼續推行啦， 係咪傻噶？原來你哋嗌咗咁多年嘅爭取真普選嗰啲口號係廢嘅。你又翻翻轉頭，即係要嗰陣時嗌阿董建華下台一樣， 因為你嗰陣時點解要嗌董建華？因為嗰陣時未有嗌爭取普選噶嘛，爭取普選2003、2004年嘅時候先開始醖釀嘛。嚇、咁嗰陣時嗌，咁可能嗰陣時嗰、那個嗰、個所謂公民社會意識未有咁強啦。咁依家唔係咯，係嘛？嚇、 係咯。 OK 嚇、你真係戇居嚇， 即係喺度鳩嗌啦！啲人係 嚇。咁你即係事實上鳩嗌啦，好啦，依一個條例嗱，我又講下嗰個條例啦。 好， 即係主要嚟到講，我哋之前都有分析過啦，就係、是、針對嗰啲咁嘅富商巨賈啊、大資本家啊呢啲係其實就係事實嚟噶啦，係咪啊？係。事實上就係針對呢啲人啦。咁最好笑係嗱，我哋見到有啲友，喂你先都唔先嘅，又出嚟幫呢班友去，即係。護航反對，咁唔緊要，你反對，因為佢哋就會覺得嚇、即係每一個人嘅頭上都置咗把刀啦。因為即係喺呢啲嘢，其實廿三條嘅時候已經重複講過噶啦，好沉噶啦。即係我聽落就好沉，佢哋啲僆仔啊，聽落會好新鮮啦，因為佢哋未經歷過啊嘛。 係啊，未經歷過。 我2003年嘅時候已經聽過曬噶啦，中國之戰啊，最後一戰啊，每個人上頭上置咗把刀乜嘛嗱，2003年嘅時候聽過曬。当然那时候是否决了，那你说现在又置一把刀 OK， 我不跟你拗，问题是这个条例很明显是针对那些大资本家，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喂，你都知道他是、就是、主要是针对那些、就是、拿了香港身份证而不停地走资来香港那班人口、 是 这个才是他们的目标嘛，就唔係你嗰啲乜鬼嘢？喂，唔通會拉嗰啲咩李漢奸啊、陳神棍啊嗰啲咩？係咪啊？嗨你嘥氣啦，係咪啊？專登激起你嗰啲民憤咩？咁主要 你哋喺度仲好啊！ 你有得你喺度 VVV 咧，主要就係即係針對嗰班咁樣嘅，尤其配合呢一個貿易戰開打，絕對係添啦。點唔係啫？你話嗰刻唔係，咁唔緊要。你對到時如果真係萬一通過咗，你咪知咯。呢一個係。你會唔會拉嗰啲咁嘅窮撚到？屌你咪豬閪咁嗰啲，梗係唔會拉嗰啲人啦、100%唔會啦、啊，同你講。不過你唔好講，你唔好信我啦。唉，你信你自己，你可以去遊行。 你哋有自由意見。 你有自由意見，我唔會話你嘅嚇、不過咧，你又唔好截我嗰啲咁嘅影片咧，就咩我嗱依個又岔開少少講。你要睇我啲片就喺呢度睇。你偷我啲片咧，我一定會 report 你侵權嘅。你因為侵犯緊我嘅 copyright 啊，大佬嚇。即係你要睇咧，就嚟翻我呢個台度睇；你要鬧咧，你要踢翻入嚟呢度鬧。唔好偷片，嗱偷片咧，我就會 report 你嘅。嗱呢個題外話嚟㗎嚇，因為我發現好多人偷片啊嚇。你歪曲我啲言論唔緊要㗎，你用文字嚟歪曲啦。片一定唔可以偷，一係我屬於 OK。好啦，啊話時話我哋唔記得換嗰個嘅背景喎，使唔使換一換佢啊？ 係換一換啦， 換一換佢啦， 俾 啲 新 意啦，係嘛？呢有啲又話係狼來了有少少，咁你事實上係啊嘛，你令到有一班人係本身係比較中立嘅，傾向啊淺黃啊嚇，都唔信你啊大佬，鑊鑊 end game 你死得幾多次啊？你係今次就今次啊嘛，喂，仲有你話呢一個最好笑係咧，你有啲友咧又話呢個嘅逃犯條例惡過23條。你攞呢一樣嘢嚟宣傳先好笑。我想問你，萬一逃犯條例通過咗之後，萬一逃犯條例通過啦，咁你話逃犯條例都惡過23條，咁即係23條唔緊要啦，即係由佢過啦，唔係咁樣咧。 係咯，冇所謂啦，23條到時。 你逃犯條例都惡過23條，即係，唉，你老母，你真係～唉，我唔識講啊！你老尾你嗰啲宣傳就自我矛盾，到時人哋回帶咧又話人哋打擊你士氣咯，又話人哋潑你冷水咯。你今日講噶，你黎智英有份講噶，話逃犯條例惡過23條。我想問佢表決完之後真係通過咗逃犯條例，到佢再推23條，你反唔反對？你一樣反對，到時候一樣係 end game， 一樣係香港中國之戰，一樣出街，一樣遊行，一樣叫人投泛民，到最後就係。嗱，我啊想喺度讲一样嘢，呢、一个系咪喺呢度讲嘅咧？哦，唔系呢个，应该下一节讲嘅，咁应该下一节再讲。 即係我想講，你哋泛民嗰啲咁樣嘅宣傳方法，可唔可以唔好咁鬼溝流咧？ 俾啲新意。 喂，你話同廿三條同等份量，咁你就可以永續抗爭多一次啊嘛，即係多一次啊。 係。 嚇！ 你老味喂，你嗰、那個喂。你如果依家啲錢通過咗，咁你廿三條點啊？咁又惹人哋駁你噶咯喎！喂，逃犯條例都惡過廿三條啦，逃犯條例都過咗啦，咁唔爭在啦呢個咁咩過埋 冇所謂， 冇所謂啦。你嗰度惡過啦，咁即係嚇嗰惡過嗰度過咗啦，咁即係呢個唔緊要，咁係咪咁樣咧？你到時都會出嚟反對噶嘛？咁到時冇人遊行咯喎。 係，佢哋到時仲唔可以講話廿三條惡過逃犯條例噶咯？ 又唔得喎，大佬你嗰陣時係惡嚟惡去。 係咯。 你要你推邊條啊？我邊條？即係你咁樣嘅宣傳方法，係嘛？你話呢惡法咪惡法咯？你惡過廿三條，你我啊撚唔信你對推廿三條嘅時候，你唔出去反對。即係你呢啲咁樣嘅宣傳伎倆，係嘛？咪你反對冇所謂啊！你唔好咁樣嚟到噏呢啲嘢。喂，大佬，你遲早係有矛盾噶嘛？啱唔啱啊？嚇！OK， 系真系， 即系自制回力镖俾自己掟翻，掟中翻自己嘅你成日。 你一定中啊！呢、這个回力镖系啱唔啱啊？啊，好啦，咁啊，跟住落去咧，喂，我依家系即系讲下，即系下一样嘢啦，系咪啊？ 好好， 吓都系关于逃犯条例有关嘅。 呢、這个就我哋嗰个实时嗰个嘅益友嘅直播人数啦。OK， 呢个实时直播人数好啦，诶、哎，唔好搞啦。OK， 因为咧，因为咁样咧先刺激啊嘛，你明唔明啊？ 吓，佢睇紧恒指咁。 系啊，吓、啊，好啦，咁我哋咧就系、是、好啦， 就讲下呢个泛民嘅 联。嗱、啊，我哋讲下泛民嗰个联署啦。嗱、啊，泛民咧。就搞了很多的聯署，就說要反對逃犯條例，那我覺得呢，每一個人呢都有他自己的表達意見的方式啦，還有是受到呢基本法的保障的，包括他可以用遊行示威、罷工、罷課、是不是罷市、啊、全部呢都 是受到保障的，包括聯署都是、 是這些公民的自由來的， 那這是公民的權利來的，我們也絕對尊重的，但問題是當你這個所謂聯署的方式由周庸去造反佔中的時候，你就屌鳩他，說他那些這樣的聯署是就鳩簽的，是即是全部是重複啊、灌水啊，一個人簽二十個啊，得啦，沒問題的，我都同意啊，這個是啊，他事實上是可以一個人簽二十個名字，又得陳大明、陳小文，是吧？啊， 系啊， 陈中华咁又可以系咁签，咪自己料啫嘛。因为佢冇一个所谓核实嘅机制，佢唔会 verify 到你呢个签名系咪真系 locate 到嗰个人存在。咁所以咪系由佢勾签咯，系可以自制民意咯，啱。但系当你批评周庸反占中呢一个联署系勾留嘅时候，咁我想问你呢一个咁样嘅所谓咩学校又联署，一阵又师奶联署，一阵又咩地区联署，喂？你呢個聯署又有咩嘢認受性呢？第一樣嘢，你用 Google Form 嚟到去做，就比實體個簽名又更加勾流。喂，你冇簽又得，幫人簽又得，自己簽十個又得，嗱冇人知嘅呢啲嘢。你如果係咁咧，你首先你就要承認咗一樣嘢，你係立場先行。嗱，你認咗先，你唔好唔認。你因為咧你係反共，因為咧你係反建制派，因為咧你係撐泛民，所以咧。建制派做嗰啲嘢咧就勾流，你做同一樣勾流嘢嘅時候咧，你就係正義，你就嚴肅。嗱，你一定要咁樣講喎。 係 啱唔啱先？我唔係話撐建制派啊，唔好意思啊，我唔撐噶。佢做啲嘢都係戇鳩嘅，我話俾你聽。簽乜撚嘢啫？ 係 曬馬啊嘛，遊行啊嘛。好啦，咁你當但係當你屌鳩佢嘅時候咧，就得意洋洋。屌你乜你自己又做同一樣嘢喎？啱唔啱啊？咁講唔講得過去啊？喂，你仲衰，你仲 Google Form 電子簽名，你一個人簽十個廿個得啦，啱唔啱啊？ 係。 有咩認受性啫？呢啲係白痴啊！根本上係啱唔啱啊？喂，你自己做就得，人哋做就唔得，你自己咪用灌水可以？邊個查到啊？有冇咁樣嘅人？阿水去查，邊個負責去核實啊？冇噶嘛，啱唔啱啊？屌你，即係你自己做就得，人哋做就唔得。如果係咁咧，一係就大家都一齊得。 咁啊，大家一齊和氣嚟咯。 佢哋都要承認翻當年周潤搞嗰個係啱噶。 啱唔啱？喂，你呢啲係白痴啊嘛！你啲聯署係，喂，我唔係撐周潤啊，周潤嗰個都係鳩噶，你呢個都係鳩啊嘛。喂，我睇唔到咩分別啊？你同周潤有咩分別啊？喂，你唔可以屌人嗰時候歡天喜地，人哋話你嘅時候呼天搶地噶嘛？你個本質就係聯署啊嘛，有乜分別啊？你話俾我聽啊！冇分別。好啦，咁咧，你聯署嗰啲友仔咧就分成兩類，一啲咧就係明知話冇用咧，就係志在係即係宣傳啊，同埋所謂喚醒其他嘅人，即係你明知係冇用嘅，你表態啦，呢啲係即係拜山啦，即係拜俾自己睇啦，拜山啦，自己嗰個心舒服啲啦。即是叫做做咗嘢啦吓，你就志在宣传，有啲明知冇用嘅，呢个占一部分人，小部分，大部分嘅人系咩咧？就系明就系唔知冇用，觉得有用，而且非常之严肃同埋重视呢个联署，傻嘅呢班人系，仲喺度喺个网度不停宣传，又 send 啲 link send 嚟 send 去吓，跟住咧又嗌人签名，真系当正一件咧好实在嘅事嚟到去做。我讲呢啲人个脑咧系傻噶，你签乜嘢名啊？呢啲系共产党会惊你呢啲签名？中国堂堂中国共产党会 即系睇你呢啲咁样嘅湿鸠嘅 签名喺个网嗰度毫无成本揿两个掣签个名？你咪傻噶？呢班友系吓？佔領都唔驚驚你簽名，喂，仲好重視喎，仲係好嚴肅嘅喎，就哎呀，我哋唔好膠化呢件事，呢件事本身就戇鳩噶啦， 膠 咩化啫？喂，有啲人啊整嗰啲咩霍格華茲中學啊，一間又聖玉強中學啊，即係攞嚟咧恥笑佢，跟住有啲友竟然走出嚟話，哎呀，唔好膠化呢樣嘢，你老母你本身呢一樣嘢就係膠化噶啦。你呢啲聯署嘅行為等於咩咧？等於以前民主黨咧玩好多嘅。跳海爭普選，推骨牌爭普選，接力絕食爭普選 ，OK 嚇、啊，仲有咩啊？仲有呢一個嘅毅行爭普選，跑步爭普選，嗰啲一模一樣啫嘛。如果你認為民主黨當日做呢啲行為係戇撚柒鳩嘅話，你今日呢啲聯署咪一撚樣？依家成個嘅時空係倒退翻去2014之前啊，係話俾你聽。你乜竟然系覺得呢啲咁樣嘅嘢係為之係一回事，一件值得去重視嘅事，而且係受到廣泛嘅報導，係咪傻噶呢班友？嚇、啊！即係你個媒體有立場，我都唔緊要。你屌你老母，你點會當呢啲咁嘅聯署係？尤其撈嗰個乜鬼嘢政情？ 政情 網上行咩節目嚟噶？又話哎呀林鄭咧，佢嗰個母校咧就好多人聯署啊！李家超嗰個母校好多人聯署啦，嚇、啊、華人啊好多人聯署啦，聯咩署啫？啱唔啱啊？然之後攞嚟打飛機， 係啊，真係打飛機嘅，不停喺度 聯咩署啊？我想問，喂，已經係證實咗係唔撚 work 噶啦！啊，有啲又話真係白宮聯署，以前陳雲根玩過幾廿百次啦。睬你有味啦，白宮會睬你班友咩？你聯咩署啊？聯署啊，聯咩咩？即係同拜山一樣，拜俾自己睇，等自己咧嚇、啊、但求心安理得嚇、啊，即係對於咧嗰啲人咧有即係嗰啲咁樣嘅前即係先人咧有所虧欠，係 啊，好似做咗啲嘢孝敬佢哋咁。 你呢班友簽名咪一模一樣，啱唔啱啊？你哋所付出嘅代價咪就係坐喺個冷氣房度講兩秒。按兩秒，然之後咧就十秒，咁咪做咗咯，當係好啦。你話喂唔係你仇思達都係你開麥好叻咩？你唔出嚟抗爭，我話咗你都唔夠共產黨鬥噶啦。喂，我講咗噶嘛，你話我潑冷水啊嘛。 嗱，依家咧就好多人啦，講呢啲咁嘅論調啦，就所有批評咧就潑冷水，就話咧要搞大團結，就團結喺泛民嘅周圍，然之後咧就話啊，你咁叻你做啦，仇思達。啊、你去做抗爭嘛？你提出一啲嗱、啊，你話聯署唔 work 啊嘛？你提出啲 work 咁，我話俾你冇一條橋係 work 嘅。如果共產黨係鐵鳥心腸要去通過逃犯條例，你就係改變唔到。喺目前嘅呢一刻嚟到講，我話俾你聽，哪怕你有掟磚啊，都改變唔到噶。我講嘅呢樣嘢係，你試下去做啦，唔信就 嚇、啊。你啲友唔信，你試下啦。仲有啊， 我想跟你说啊，你啲鸠做好唔做卵，我唔讲啊呢啲。 你有啲有成日就话嗱，我开始慢慢睇到就话啊，六月九号游完个行之后会唔会咧？会有其他嘅嘢咧？有啲后续行动咧？我话俾你听，你呢班友首先第一嚟到讲，你必须要承认一样嘢，或者你必须要睇清楚一样嘢。如果你后续行动嘅话，你要预咗有一个刑期系七至八碌嘅，你先可以做。嗱，呢个就负责任啦。嗱，你要睇清睇楚，因为有16年嗰一件嘅旺角嘅事件，前车之鉴，你就唔好再讲咧话啊，你唔知啦，你要必须要知道咗先。第二，你唔好指望话乜鬼嘢有一万人去做啊，十万人去做咧，就所谓法不自重，最终话俾你，香港人系唔会搞呢样嘅。第三，泛民对于呢一样嘢，根本上咧佢又唔系好 care 噶，通过佢又赢，唔通过佢又赢，我解释过噶啦。如果逃犯條例通過了，他們就在大喊惡法通過了，麻煩你啦，19年的區議會選舉，20年的立法會換屆選舉，你就投我們泛民啦，那我們就會，我們過半數就可以幫你抵擋到將來未來的惡法咯，這個就是通過的 scenario。 如果通過不到撤回了啊，更厲害，屌你媽就即時出來領功了，泛民就更加之聲勢大增。所以他通過不通過，他根本 full fucking cares， 他最關注的一件事就是選舉。呢、这個就係泛民同你呢班抗爭有最大嘅分別，你睇唔清楚呢個分別，你唔好行出嚟抗爭。OK， 泛民係只會睇選票，佢一定會同你哋呢班友割席，必然噶，因為佢就算唔係全部人同你割席，佢都有一半人以上同你割席，因為社會上大部分人都唔會認同呢一個激進嘅掟嘢行為，或者其他嗰啲啦，我唔知道你哋會搞乜啦嚇。好啦，佢哋要睇個選票份上，一定同你割席，呢、这個必然嘅事。foreseeable 嘅呢樣嘢係，你唔好話佢到時同你割席出嚟大喊十啊，講埋俾你聽嘅依家係，喂有曬 check record 噶嘛？佢哋睇嘅選舉，你睇嘅係嗰條法例通唔通過啊嘛？啱唔啱啊？仲有啊，你話出嚟抗爭啊，冇問題啊，你要預咗個刑期喎，啊你唔好當話冇喎，又前車之鑑啊，你一定要睇實。所以我話點解我就成日講話韜光養晦，戒急容忍，啲人唔信，唔信唔緊要，你去做啦。但你必須要看得到兩樣東西，第一那個刑期的問題，如果你被人斷正被人捉到，你是會有法律責任，如果你搞些違法行為 in case。 第二，如果你搞這些這樣的激進的事，泛民是必然會跟你割席，這兩樣東西你一定要看清楚先，不要到時又大喊十了，又說啊這個又跟你割席那個什麼，喂當然啦，對不對，因為他看的是選票嘛，對不對， 嗯， 他走出來是行禮如儀的嘛，反不反對到關他什麼事啊，反對到他呢就出來領功拍手掌，反對不到就一樣繼續是這個政府對我們的迫害啦，你記得要投我了，我們要過半數才可以抵擋未來惡法，必然是會這樣的嘛，所以這個呢大家呢就麻煩看清楚整件事就是這樣，就不要到時才說不是啊，到時有泛民割席啊，抵你死的，這樣也是 預咗的，你一定要預咗的， 我告訴你聽的啦， OK， 喂你搞得呢這樣東西呢，麻煩你就真的要預咗一個很沉重的代價你才好搞，你要預咗，還有如果你要煽動其他人去，你要告訴你受你煽動的人聽他將會付出的代价，你先要煽动他，那你就是一个负责任的抗争者 了，嗯，千祈不要推人去死啊， 就不要屌你了，你叫人去自己不肯去，这是最扑街的，就是柴灵的行为，走佬学云令袖，叫人去死自己不去，有什么那么巴闭啊， 是的， 你啊如果有些人煽动人去，第一你一定要站前排，冚家产哪一个煽动人去，现在呢大家可以逐渐来到去看看哪些网台，哪些人说煽动人去做这些行为啊，你就要你要記低佢啦。嗱、嗯，你到時睇下佢喺邊度啊？ 係啊，佢哋係咪新鮮自卒啊？到時係 嘛？新鮮自卒啊，自己都有去啊，定係自己唔撚去啊？喺個網嗰度就鬧仇斯達啊，其實自己唔去啊。喂，我哋不知幾負責任。喂，話埋俾你聽，你將會有啲咩嘢嘅可能會遭到檢控或者刑事嘅責任。話埋俾你聽，泛民會同佢割席。嗱，我哋就負責任啦，係咪先？如果你覺得咁樣嘅，代价你都值得的，那你就去咯，我阻你不到的，我 们不会阻止你的， 我们不会阻止你的，我从来不阻止人家做任何事，做什么是你自己的自由，对于你自己的人生的一个抉择， 是你的自由，我們不會阻止你的、啊、但你要面對清楚先，不要到時回來又說什麼什麼政治打壓，喂，擺明是的啦，這個你預咗㗎嘛，你咪預咗冇後果係咪啊？跟住有啲人話一萬人都係咪話一萬人佢照顧咁你咁點啊？咁點啊？到時 係咯，就算你十萬人都十萬人一齊照拉咯。 十萬人又唔會，你真係講得太誇張啦！十萬人喎、啊，香港你就睇得香港人咧太過即係咩啦？十萬人一齊掟磚啊！你兩蚊戇居啊！你都 係冇可能嘅，呢、這個真係冇可能。 我連你都鬧唔埋呢樣嘢，即係你都根本上係不切實際啊嘛，啱唔啱啊？ 假設性問題， 假設你今日假設聽日啊跌啲港幣跌啲美金落嚟啦，租租烏假設性問題。 我都想啦、 啊、 呢、 這 個。 即係呢一個係不切實際啊嘛，嗱你咪到時睇下咯，係咪好簡單啫嘛？嚇、啊， 嗯， 即係我就覺得每一個人咧都要為佢自己咧嘅行為咧去負責，嗱、啊、呢、這個必然嘅，就唔好咧誒有前冇後打死罷就，嗱呢樣嘢係你本身你都要對你自己負責任，或者對你自己屋企人負責噶嘛，啱唔啱啊？ 嗯， 喂，你唔可以，你唔可以话啊，你啊去冲冲完有咩？嗱，呢啲你啊自己搞清楚。 O K， 好啦，跟住咧，就依家有啲人即系稍微批评下呢啲联储系废嘅，联储冇用嘅，就俾人闹佢泼冷水。个个就话要大局为重，就话要团结喺泛民嘅周围。咁如果系咁啊，你本土派应该执柒咗佢啦，执柒咗佢啊系要。你如果话依家呢一样嘢。逃犯條例是因為咧，佢係大是大非面前、啊、就要對準政權。哇！俾你2014年開始，你本身已經本土派不應該存在啦，因為咁，你點解要動一支旗出嚟啫？ 係咯。 如果係咁，一係你就承認當日你係為咗選舉，你哋呢班有動支旗出嚟，就搞個本土派瓜分泛民啲選票咁樣咯。一係你承認呢樣嘢咯。難道2014年嗰個雨傘運動，你唔係一個大是大非嘅嗰個情節咩？難道2014年？831嗰個落閘，人大嘅落閘，唔係大是大非嘅問題咩？點解當時你哋可以拆大台？點解當陣時可以退聯？點解當陣時，喂你哋可以係，哦佢哋嗰班友仔去到旺角，你哋可以不歡迎佢？喂，然之後去到今日要團結喺泛民嘅周圍啊！你解釋俾我聽啦，係唔係因為當日你哋2016年準備要有個立法會選舉，所以要動之旗出嚟，就同泛民去做一個區別？依家冇得選啦。就躝翻去泛民嗰個托大腳啦，係唔係咁樣？喂，要解釋嘅呢樣嘢，咩大是大非啊？2014年831唔係大是大非啊？逃犯條例就係大是大非，邊個話呢個係大是大非？邊個唔係啊？呢、這個就 end game 啊！你黐線嘅，831已經係 end game 啦，唔俾你選得落嗰集啦，可唔可以咁樣 interpret 啊？可唔可以咁樣詮釋啊？我？831難道不是落閘嗎？如果831人大那個釋法不是落了閘，怎會引致你928有一個的雨傘運動啊，波瀾壯闊93日啊，講大話。831是不是大是大非啊？如果831是，你今次逃犯條例又是，你們有矛盾的，現在躝回去泛民那班本土派是。知不知道啊？大是大非。屌你的老母！嗰陣時就唔大是大非，依家我作出少少嘅意見，就話潑冷水。凡係有啲人作出一啲意見，話批評你呢個嘅聯署係冇作用，就係為之潑冷水，就要大局為重。你哋嘅大局就係泛民嘅大局。講完咩大局啊？邊個人嘅大局啊？你睇泛民頭啫嘛。到最尾話咧，呢班人就會叫你投泛民，就係一個選舉嘅campaign。你就係咁搞啫嘛！ 選舉都係大是大非。 選舉又話大是大非啦，因為到時咧就話啊，你唔好咧叫人哋唔好投泛民啦。如果唔係咧，你就係共產黨嘅鬼，收咗共產黨錢，你就係想咁搞啫嘛。到最尾你嗰個團結大團結論，就係要轉化成為選票。如果唔係你託柒嘅做咁多嘢係團結乜嘢啊？團結邊個啊？團結嚟做啲乜嘢啊？個 ultimate goal 係乜嘢？那個最終目的係咩？就係要轉化成為泛民嘅選票嘛！屌你老母睇穿你啦，已經搞咁多嘢就係、是、又唔認，你躝翻去泛民嗰啲人博咩啊？博分餅碎啊嘛，政治酬庸啊嘛，你扮咩啫？咁你當初搞個本土派出嚟做咩？ 唔係有選舉咯。嗱，一係你就承認呢樣嘢。 如果唔係冇咩大唔大事大非嘅，誒話我本簿都翻埋，真係。 如果你老尾真係，一講起就興啦，大是大非喎。喂，你哋嗰啲是非官都好笑喎，褪嚟褪去嘅。依家就要同泛民團結，點解嗰陣時唔同泛民團結啊？嗰陣時同泛民團結啊嘛，2014年，啱唔啱啊？ 係咯。 屌你嘅老尾！ 個大是大非嗰個標準係佢哋定 嘅 喎。 係你定嘅，原來係你話係又係。 我就作出批評咧，就屌你老母，就係潑冷水， 冚家產！你哋嗰陣時潑得少啊，對泛民。依家又扮撚曬嘢，走翻曬去啦。啊！你老尾真 係潑得最多就係佢哋嘅當時。 係啊，潑得最多就係你哋。喂，我配合你嘅啫，唔好意思，配合你班友嘅啫。你老尾真係。哦，講到好似我係嚇、啊、我 當初鬧泛民啊，人人叫好啊，而家鬧泛民啦，話你啊收共產黨錢。 哇，冚家產，我就收共產黨錢。依家因為我唔妥，我唔撚服應於呢個泛民嘅指導，我唔服應於呢個泛民嘅操縱，我就係收咗共產黨錢，我就係幫共產黨講説話，我就係鬼。你老母閪，你嗰班咁嘅本土派，2014年嘅時候，有邊一個冇出嚟屌七個泛民？有哪一個沒有出來潑過冷水對抗爭者落井下石？周永康是不是抗爭者啊？岑奧輝是不是抗爭者啊？羅冠聰是不是抗爭者啊？黃之鋒是不是抗爭者啊？你們沒有向這幫人落井下石啊？笑鳩人家對不對啊？說話現在我就是對抗爭者落井下石，這幫人仆街死了，去屌你的老母，對不對啊？那怎麼辦？同一個標準，你那班友2014年是不是收了共產黨錢？是不是共產黨派你來的？是不是共產黨的鬼？說話真的，由頭到尾我的標準就沒有改變過，就是不服應於這個泛民。你這班友自己現在攬回去泛民那裡，然後倒轉個槍頭去攻擊我，我有變過嗎？ 轉了還要。 明明是你們自己變了，跟著又罵我變了，我什麼時候變過？由頭到尾我都沒有變過。我對抗爭者落井下石，你哋嗰陣時點樣屌鳩個學聯啊？點樣屌鳩呢班友啊？後屘佢哋係咪逐個坐曬監啊？除咗岑浩輝有綠卡之外，個個坐曬監排住隊。講嘢真係，佢哋係咪抗爭者啊？攬出嚟講啦，同我辯駁啦，出嚟搞論壇都唔怕，中立場啦，同我辯論。我全部記得一清二楚所有嘅情節。你老母喺依家，你呢班友自己攣翻去，所謂本土派，所謂獨派，攣翻去泛民嗰個托大腳嚇、啊，要團結緊密團結咧，泛民嘅周圍。屌你老母係2014年嘅時候，你哋做咩啊？全部當粉筆字抹曬啊？冇做過啊？食屎啦你哋！屌你老母一時一樣，抗爭者落井下石。你老母係嗰陣時你哋落得少啊？嚇、啊！不知所謂都勁，我就收共產黨錢。你老母喺我咁多年，我都冇變過嗰啲呢啲關於呢一樣嘢嘅立場係。你老母係你哋變撚咗， 唉， 成班爛蛋嚟啊嘛係， 真係唔知講乜。對於呢班人， 喂，你咩本土派啊？因為我問你，你咩本土派就係當初係。覺得泛民是和稀泥，覺得泛民是垃圾，覺得泛民的抗爭手段是戇鳩，你才動之奇出來嘛。我當你不是為了選舉，我都不敢陰謀論了，我當你為了正義、為了人權、為了公義、為了民主站出來的，屌你有沒有那麼巴閉。那你現在為了什麼又躲回去泛民啊？整班友是大佬，對不對啊？ 本土派出來還有一個就是反大台文化嘛。 你老母現在又不反大台，現在黏回大台博懵了。你老母，你呢个联署你都要话系好嘢嚟嘅。你老母系咁，你唔好闹人哋民主党接力绝食啦，接力绝食四个钟，跟住饮鸡汤，够系好嘢嚟啦，系唔系一种表态啊？系唔系大是大非啊？推骨牌系咪大是大非啊？跳海系咪？喂，佢都有机会死嘅跳海，唔好意思，虽然佢搭揽住个嗰个水泡，揽住嗰个屌你个救生衣， 水添噶 啊！我可以鬼掹腳噶嘛，鬼前腳噶嘛，有啲叫做有啲水草掹啊，棘撚住就死撚咗噶啦嘛，可能會 屌你老味， 有生命危险噶，抗争嚟噶。 起码你揿掣冇啦，屌你唔会揿捻个掣，唔会揿个掣，屌你老味，触电啊！不知所谓啊，极依家你哋做嗰啲嘢就冚唪做翻晒以前泛民嗰啲嘢就得。我可以作出同一样嘅 judgment， 作出同一样嘅判断，就收咗共产党钱。你老母呢一四年应该好讲啦，柒头。你咪依家同蔡家洋一撚樣，就話我收撚咗共產黨錢。 誒，當初佢哋笑得好開心添。 係，講到最尾就係、是、你哋做最後就係會叫人哋投泛民，然之後你就喺泛民嗰個分餅上，你睇住嚟啦！屌你咁，我呢個分析係一定冇錯嘅。如果唔係你搏翻去托柒啊！睇住嚟啊！到時佢哋就話啊，你唔投泛民就係呢一個嘅鬼嚟嘅，就係建制派嘅鬼嚟嘅。就是共產黨收共產黨錢，你一定是咁講。 佢哋會包裝到話，誒、本土派冇人選啦、啊，所以話有民主，我哋都要投翻泛民嘅啦。 係啊，有兩害雙權取其輕，你最叻就係講呢個，我都幫你諗撚埋啦。 Less evil 啊，到時又講翻。 啊，到時又投白票就不如唔好投啊，呃人㗎。如果投唔投咧又唔得，要盡公民責任。你講屌你老母，你講撚曬佢啦，唔該。中局之戰，你不垃圾，乜你本土派啫？啊！ 唉， 笑死人啦！呢段好精彩啊，记得叫人睇啊！哎，摆上去网络啊，记得。 系啊，唔好 cut 出嚟啊！ 唔好 cut 啊！嗱，我告你噶，话俾你听，我话俾你听，我一定 report 你侵权啊！唔好剪嚟剪去啊！你嗰啲友仔啊！好啦，咧就系讲下呢一个嘅话说咧，就系泛民咧搞联署咧都爆发咗一个内斗嘅。嗱，我又讲下啦啊！ 咁有趣 啊！咁咧就係呢一個嘅林輝啊，同埋呢一個黃世澤咧，又爆發咗個內鬥啊！嗱，我哋一齊睇睇咯喎嚇。 啊好。 咁咩事咧？咁話説咧，林輝咧就喺5月30日啊，咁啊出咗一個 post 咧，就話尋人啟事，就咩咧？佢就話咧要揾咧，想揾咧，即係每一間學校聯署嘅發起人喎、啊，嚇、啊，特別係嗰啲咧冇喺聯署裏邊註明發起人嘅發起人、啊。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嗰啲大學話，比如話誒，你係聖玉強中學，佢就屌你諗緊呢一個嘅霍格華茲魔術大學嚇，咁、啊、咧就佢咧就發起咗一個聯署，咁有啲咧就下邊有寫嗰個發起人咧就某某君嘅，有啲就冇寫， 係 咁啊林輝咧就想揾曬呢一啲咁嘅所謂發起人出嚟 ，OK 係 係， 咁佢話咧林輝就講就話咧希望啊。林輝邊個咧？就係、是、雙輝一葉，即係左膠之王嚟嘅。我 in case 有啲又唔識係邊個啊嚇，即係呢個係泛民嘅左膠嗰一葉嘅嚇。 係都算頭號人馬喺左膠方面。 即係所謂左翼社運分子啦嚇。咁啊，林輝就話咧，佢哋希望商討一個後續行動。嗱，佢冇講咩後續行動啦。咁、就係希望大家幫忙相應或者介紹，謝謝。OK， 嗱，咁佢出咗個咁嘅 post 啊，即係要，我哋咧要吹雞啦！誒唔該，你哋所有嘅呢啲發起人啊，過嚟我林輝呢一度，即係唔知咪想收靚啦嚇？唔知 可能討論咧。 跟住黃世澤咧就屌鳩呢一個嘅林輝咯喎，咁佢屌咩咧？就其實咧，黃世澤咧就係講一樣嘢喎，佢就話咧咁樣去即係做呢一個行為咧，其實就係、是。將所有的即係呢啲嘅所謂發起人咧就曝光咗喎、啊，嚇！ 即係督悔嘅行為， 即係佢覺得咧林輝咧，因為咧林佢因為咧呢一個黃世澤咧就覺得阿林輝咧咁樣去揾曬呢啲咁嘅所謂聯署嘅發起人咧，就係、是即係驚住咧嚇，佢、就點講咧？佢話嗱呢一個黃世澤就即刻講啦。鬧啊林輝咧就係共產黨喎、哦，露出咗共產黨嘅本相喎、哦。佢話咧呢個人啊，林輝啊，根本係共產黨啲鬼，就要以國保護各聯署人安全為理由啊。如果唔同嘅聯署要團結喺一齊咧，唔該另揾平台。阿黃世澤就話佢唔想有人喺條例通過咗之後咧就被捉上洗頭頂。嗱、啊，好啦，我哋依家咧就分析咯喎。OK， 嗱，大家睇咗咯喎呢兩樣嘢，一個林輝講。因為黃世澤就屌架林輝呢個行為咧，就是、共產黨嘅鬼嘅行為。好啦，首先第一嚟我講，即係共產黨係咪咁撚得閒睬你啲聯署咧？即係阿曾憲子話就係、是： 哎，我睇得自己咁高啦， 系啊，真系荒谬啊， 真荒谬啦，真荒唐啦，系嘛， 龟苓膏。好啦，咁你這個呢个咧，林辉又抵唔住颈，又闹黄世泽、哦。佢闹黄世泽真系唔怪得你呢个人冇朋友啊，吓、啊、阿李克勤嗰首歌冇朋友，okay? 你又识喎、啊。 佢其他人行动紧，做紧正经事，你黄世泽就第一时间出嚟造谣兼扯后腿，我真系冇时间陪你癫。冇时间陪你癫，黄世泽复佢喎，冇铲佢 comment 啦。今次黄世泽话林辉扯后腿，你系乜人？我一直都知，我冇爆樽，佢冇爆樽，我唔知讲咩喎。嗱，呢啲 话 违法行为唔好做啊， 支持暴力行为、啊。 O K， 冇支持啊。佢我冇爆樽，无耻至此，可以贴堂。咁啊，足见佢写一篇文去即系招呼佢啦吓。O K， 系。 咁佢只有共产党执行任务，自一开始为人身攻击。 咁人身攻擊咧，就好多人都會做嘅， 唔係一定要執行共產黨嘅任務嘅。 執行嗱，我又想講，即係好大家好理性嘅，執行共產黨嘅任務就唔一定要搞人身攻擊。搞人身攻擊嘅人就不一定係要執行共產黨嘅任務先去搞人身攻擊。嗱，你搞清咗呢個係冇一個所謂邏輯嘅 linkage 啊，叫做冇邏輯嘅必然嘅聯繫啊。 嚇，黃世澤，你搞錯咗啦。 啲矛盾嚟， 逃椅 cap 冇得走啦。林辉就话：我行得正，企得正，你自己幻想少啲啦，对身体健康有帮助。你写成篇文抹黑我，兼人身攻击我，到底你为咗咩？真系你自己先知咁样话。吓、啊、，OK， 好啦。咁啊，呢一个咧就系佢同林辉嘅骂战。咁咧，黄世泽呢一个。就唔講啦，因為嘥時間嘅。佢就係總之就話咧，佢總之佢成篇文就講咩咧？就主要就係話誒，依家如果阿林輝咁樣揾咗嗰啲即係聯署嘅發起人出嚟咧，就會令到呢班友曝咗光咧。萬一逃犯條例通過咗之後咧，就會即係驚住俾人捉上洗頭艇。OK， 嗱呢個就係黃世澤嗰個説法。好啦，我再睇埋陳雲根嘅説法。 陳雲根嘅説法 同啊，喂。這個、呢一個陳雲根嘅説法反而咧就同阿黃世澤差唔多喎， 係咁得意。 兩個咧一體化喎，嗱我哋嗱講俾大家聽啊，陳雲講咩咧？佢話再提醒大家一次，依次咧就係議事名冊嘅事件重演，甚至係天地會名冊嘅重演。個周星馳電影都做過噶啦，香港人你依家中計，次次都俾多龍出賣。OK 嚇、啊，佢唔去逼使教協同學聯。以團體名義反對，佢話你自己以為自己好撚醒，自己用姓名去聯署，就已經中咗天地會名冊嘅計，就等共產黨人肉搜查啦咁樣。喂，你其實呢一個説法咧，陳雲根嘅説法又同黃世澤呢個不謀而合喎、 哦，一樣添啊， 一樣。因為黃世澤就話咧，但係黃世澤咧都有個問題、哦，你一方面就話如果揾咗嗰啲咁嘅聯署發起人出嚟咧。就係、是、會即係驚佢坐洗頭艇。喂，第一有啲人佢本身已經公開咗啊，咁點咧？本身公開咗噶，有寫名出嚟嘅發起人某某君。第二，如果你話驚坐洗頭艇，咁不如唔好聯署啦。咁又咁，不如學阿陳雲根話齋，你班友中計喎、哦。咁反而今次你要拜陳雲根、哦，因為陳雲根話你如果用自己姓名去聯署，就中咗計喎、哦。這個所謂嗰本海底啊，嗰、那個名冊啊。就會被共產黨人肉搜查，即係遲啲秋後算帳。喂，你因為咁，你應該唔好聯署喎、哦。咁即係點啊？好混亂啊！依家個邏輯，你話哎呀，點啊？哎呀，亂亂 思覺失調啊！咁 到底搞唔搞聯署啊？仲跟住，然之後你何適瑩就話：，哎，我哋咧能夠做嘅嘢都做，佢有咁樣講過嘛？即係哪怕係有作用冇作用都好。咁到底你依個聯署？是聯署俾自己睇啊，定係聯署俾共產黨遲啲啦，可以秋後算帳啊？喂，咁好大鑊喎！你個屌你老母，有啲人走去幫人簽名嘅，咁啊仆街！ 佢唔妥邊個？ 唔妥邊個幫佢簽名？哇！咁啊，我諗嚇，即係喂，你個喂你呢個咁樣聯署好大鑊喎！冚家產，如果有啲人。整蠱佢，喂邊個啊？家產我好緊憎呢個人嘅。比如話，舉例一下，比如話呢一個黃興貴咁先算啦嚇。黃興貴啊，舉例嚇嚇，黃貴興啦，或者叫做係 黃貴興 啊，黃貴興咁樣，喂， 哦，咁我帮佢签名咯。 系啊， 屌你乜到时 边间冇效嘅情况？ 知佢边冇啊？屌你乜大镬啊！到时共产党人要搜查喎。喂，大佬你呢个我都话咗你呢个咁嘅嘢系有漏洞噶啦。喂，你都冇核实机制噶嘛？啱啱话你咁样走去搞，喂，然之后嗱，你又同陈文咧一模一样啦。依家呢个黄世泽嘅系变咗个思维模式。 呢啲冒签唔系未试过噶，即系之前咧一 啲 医生都试过啦。 有医生已经出嚟讲啦，澄清啦，话冇签过啦，你帮人签。 当年12年反国教嗰阵时，唐英年都俾人签咗上去 噶。唔系呢啲好简单，屌特朗普又得啊又得，你即系你自己中意签咪签噶啦。呢啲嘢系冇又冇 verification 嘅。 系 任你签嘅啫嘛，吓冇分别噶。喂，你真系大捻镬啦！屌你老母，以为原来咧呢一个嗱，根据陈文根嘅讲法就系话，你签咗就会俾人秋后算账嘅。嗱呢个佢讲法。咁但系黄世泽又话咧，你如果林辉揾咗嗰啲咁嘅发起人出嚟咧，就会令到嗰班友俾人秋后算账。咁即系不如唔好签啦，咁不如唔好搞啦呢单嘢。咁搞嚟做咩？咁签嚟做咩咧？又冇作用，又要俾人秋后算账。即系 两头唔到岸咯， 咁即系搞嚟做咩？我想问你班友，即系或者你班友系知唔知做紧咩噶？自己签名本身又话攞嚟，即系攞嚟系谂住即系表态 威胁啊， 威胁推翻个条例啊？点知推翻唔到， 俾人威胁翻转， 又俾人威胁翻转头，又话又要保护嗰啲嘅发起人。咁你既然黄世泽话保护得嗰啲发起人？咁使唔使保護嗰啲聯署啊？喂，聯署嘅人都係真名真姓嘅喎，係咪啊？ 係咯， 聯署嗰啲人唔會整啲假名噶嘛，係咪啊？咁啊，冚唪真名真姓，咁你咪又將佢曝光，暴露喺陽光底下，咁咪死啦！咁即係到底係點咧？係咪？ 即係想點咧？ 唉，咁即係唔該你哋搞清楚成個嘅，即係你依家大混戰呢班友就係、是，所以我覺得根本就一場鬧劇。你簽乜鬼嘢名啊？係咪啊？幫人簽又得，我最好幫你仇家簽。屌你老味真係！ 啊，尤其佢哋成日笑嗰啲周融嗰啲喺度幫人簽噶嘛，佢哋自己都可以噶嘛。 系嗱，喂，有啲友喺度洗版啊吓，我哋咧就系要 block 咗佢啦 ，OK？block 咗佢， 嗱，唔好洗版，整啲病毒过嚟啊吓，嘥时间啊，铲晒佢先。 好似系有系统咁嘅攻击添喎。 唔系唔紧要，铲晒噶啦，依家我哋系全部将佢哋嗰啲友啊，咁啊会冇作用噶啦吓，唔好整啲咁样嘅假人过嚟洗版啦，咁样系。即系啱啱我哋啱啱一闹完嗰班柒头皮，又真系洗版啦，冇用噶，你自己开一个台，唔捻妥我自己开一个台 ，OK 啊，就系咁啦， 嗯， 嘥时间，我哋依家唔会再讨好你，屌你老母，任何派别我唔讨好，讲完我就做好我自己节目，我就系咧去讲一啲真相出嚟， 系啦， 嗱，如果你哋系想听真嘢嘅，就听我节目，如果你听假嘢嘅。要奉承你嗰個立場嘅，要奉承你嗰個嘅政治取態嘅，你揾翻相應嘅台去聽啦，唔好聽我，我呢個台講真話嘅啫。個總之嗰一件事就對嗰件事，我就唔會咧，屌你乜再你幫我維係你，屌你乜乜派我都唔睬你嘅，依家係，因為你流啊嘛，呢班友係唔使你話我唔係本土派，我話俾佢唔係啊。 你都冇任何一个派别啊！ 冇派别，冇影衰埋我，大佬。你老母你无耻嘅呢班友都躝翻晒去泛民嗰度吓，搞乜捻嘢啊？你话俾佢搞乜捻嘢啊？系咪啊？啊！你走去搞嗰啲乜捻嘢啊？系连联署啊！你哋都话系有用嘅，依家有班友系喺度嚟。唉，我唔同你啦。 系 啊， 真系 你继续签名啦吓，去签名啦，巴闭啦吓。好啦，OK 嗱，有啲友咧就话吓，我咩走第三路线，我唔系走咩路线，总之我啊独立路线 ，OK， 屌你边个你都唔好谂住咧走去咩，我唔会讨好奉迎任何一个政治立场，你嘥气，喂，你系黄粉嘅，你咪听 D100咯，你系蓝粉嘅，咪听呢一个嘅有咩台啊？我唔知啊。咁啊，你如果系呢一个嘅何志光啦，咁你如果系呢一个嘅毒粉嘅，咁你自己揾翻嗱。如果你要听嗰啲奉承嘅台， 你就聽嗰啲台；你聽真相台，就聽呢一個台。啊，我只講啲真嘢嘅啫。啊，是其是，非其非啊，真係假嘢咧，我唔識講啦。假嘢我唔做啦，假嘢我唔做啊，因為冇作用啊。屌你咪整啲假嘢出嚟，然之後喺度嚟自嗨喎，又冇 verification 喎，又全部 imagination 喎，我做嚟做咩？你即係揾翻你，如果你要揾啲聽嚟自嗨擦鞋為奴嘅，你揾翻你相應嗰啲台啦。包括乜粉都系，我依家唔会擦鞋嘅，话俾你听系，都冇作用嘅，吓。 总之有几分证据说几分，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咯，我怕乜嘢讲啫？呢啲系啱唔啱啊？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系再讲下咧呢一个嘅系啊，我呢个咧就叫全真派，屌你咪呢个全真嘅，嗰啲系唔系 fans 个全就全真派。唔係武當派全真嘅呢啲啊，係咪？係 全真啊，全真人啊， 全真人，全真相，全真料。OK， 我講完啦，你又唔好即係，唉，我自成一派啊，唉，我唔得閒搞你嗰啲咩派啊，我費睬你啊。OK， 咩新派係啊，全真派。 係啊，英文叫做 facts， 屌你啊 ！Facts 啊！ 咁你係啊嘛，大佬，我即係你叫我好似嗰陣時，喂，我幫你本土派做唔少嘢啦，大佬，你老尾你有啲乜？喂，我有咩啊？我咪有辱無榮啊！呢個我喺我角度睇下啊嘛，大哥，好，咁我哋咧就係、是、有人話黃永咧就扮開明嘅，我唔知啊，係商台你麻煩你， 知啦呢啲就 麻煩你聽啦，係啊，好啊，咁我哋咧就係、是、繼續講下咧下一個嘅 議題啦， 議題啦嚇， 係、啊、 咯，咁咧就我哋跟住落去下一個 topic 啦嚇、 啊、 ，OK，、 啊、好啊好啊， 就講下咧呢一個即係嗱好笑啊，呢、這、一個嘅黎智英咧就話。即係逃犯條例修例之後咧，樓市就會跌到撲街喎。咁啊，中外投資者咧就勢必撤資。咁啊，話説咧就咩事咧？咁啊，何俊仁咧就有個網台啊，就叫細説中南海噶嘛。 係。 咁啊，即係上個禮拜六咧嚇、啊，就邀請咗黎智英做嘉賓嚇。咁、啊、佢就話：，佢話以前大陸人嚟買樓咧，附加價值就係安全。如果逃犯條例通過咧，樓市就會跌到撲街。佢啲錢要走，樓市一跌，金融體系就動搖，港幣價值就一定搖動。咁佢就認為咧，不管咧就係內地或者外國嘅投資者咧，都必定會喺逃犯條例修訂之後撤走喺香港嘅資金噶啦。喂，其實佢哋係咪真係留，即係離地離得好緊要咧？阿黎聲，肥佬黎。恨樓價跌啊！都唔知幾多人恨都恨唔到啦。 如果佢咁講，應該大把人支持通過。 喂，我屌啊！我轉睇啦，我支持。喂，原來一講下樓價，哇！一嗰個修逃犯條例一修訂通過咗，就樓價大跌喎。哇！仲唔支持啊，大佬？跌到3000蚊一尺，喂，大跌啊！18000蚊一尺跌到3000蚊，哇！即係嗰層樓跌6倍喎，依家600萬，100萬就買到啦。哇！屌你媽，恭喜你啦，真係。喂，仲唔過個撲街咁撲都去支持啊？ 开心到 扑 街啊！ 开心到扑街真啦，楼市一跌到扑街，你系即系嗱，首先你要讲，即时话一样嘢，佢哋嗰个思维模式依然系针对嗰班心黄嘅中产同埋业主为主咯，你明唔明啊？就从来冇，所以我点解就讲一样嘢，就系佢哋搞呢样嘢，就系、是、呢个逃犯条例，毋庸置疑，就算喺肥佬黎嘅眼中，都系针对资产阶级啊嘛。所以我的分析必有錯啫，嗱你而家明啦。當然黎智英冇講到明逃犯條例係針對大資本家同埋資產階級，或者大資小資都好。但係佢從佢講話，佢以樓市會跌到撲街嚟到谷啲人出嚟反對逃犯條例呢一、這個背後嘅 rationale， 就係話俾你聽，佢都認為逃犯條例其實係針對呢啲咁嘅資產階級嘛。你明我意思啊？ 係係。 如果佢使乜講呢樣嘢啫？喂，如果窮人嘅。你呢閪得佢跌到撲街，佢跌到撲街仲啱添，係咪先啊？ 開心添， 啊又可以入市，又可以上車啦。喂，你講呢樣嘢其實係講俾邊一啲人聽咧？其實就係講俾嗰班心黃嘅業主同埋嗰班中產人士聽啊嘛。 咁點會呢個條例唔係針對呢一個嘅資產階級啫？所以你嗰班個無產階級啊，友仔，你走去反對呢個逃犯條例，你其實就係變相咧就幫佢哋維持嗰個嘅叫做資產價值。嗱，呢個必然嘅，因為佢肥佬禮定咁講啊。你有冇睇新聞嘅？定係睇啲唔睇啲啊？即係你哋唔單止係反對逃犯條例，就係咩？唉，呢個係置喺我哋頭上一把刀。你仲喺度嚟幫人哋嗰個資產價值嚟到去有一個穩定嘅作用添，即係維穩啊！幫人哋嗰個資產價值係知唔知啊？ 不停升啊，繼續 啊。OK 嚇、啊，呢啲就係、是、喂，你要明白呢一樣嘢。喂，佢既然講到咁，好啦，跟住咧最好笑就係咩咧？你有班友叫焦土派喎，系咪啊？ 系啊， 焦土派咁，你如果又话焦土派哪有不支持呢一个策略性支持呢一个嘅逃犯条例咧嘅空间咧？梗系一定要支持啦，系咪啊？如果你系焦土派，你原则上可以反对，策略上你要支持就系嗰啲焦土嘛。修例之后楼市跌到扑街，你仲唔支持？ 系咯，咁啊焦土咯， 咁啊焦土咯， 扑街咯。 喂，你最终你有班友走出嚟，嗰班有班毒友，成日就讲一样嘢系嘛，就话要就算泛民都有啲黄粉都咁讲咧，就话要啊，我哋希望咧一齐揽炒，我哋要美国咧取消呢一个嘅香港关系法，令到香港咧嗰个经营成本咧，即系嗰个经营环境咧系转差，所有人揽炒，好啦，黎智英话修例之后啊，楼市跌到扑街咪啱咯。合晒你哋河车啦，恨都恨唔到啦，系咪啊？咁你仲有反对？即系你哋有冇？即系我想搞清一样，你哋唔该有啲逻辑。OK， 做人做事唔紧要啊，有逻辑。即系你出嚟讲话，其实唔会嘅。收咗礼之后，楼市都会升到扑街。咁你一出嚟，你即系出嚟驳斥肥佬礼咯。 系咯，系咯。 如果你又唔驳斥肥佬礼，你又默认佢呢个会跌到扑街。跌到仆街咪真系攬炒咯，攬炒咁你又唔贊成，咁你係咪好多矛盾啊？雖然人生就充滿矛盾，不過你呢班友就即係你喺同一件事上邊同一個時空間嗰度都有咁多矛盾，我真係聞所未聞啦。你到底 即係啲焦土派咧，好中意講話啊！如果樓市跌到仆街或者全民失業咁樣咧，啲人就會出嚟抗爭噶嘛，咁咪啱咯。 嚇， 係咯，咁而家如果逃犯條例通過，咁樓市跌到撲街，咁咪引到啲人出嚟抗爭咯。以佢哋嘅諗法嚟講， 係啊，咁你喂，咁咪焦土咯， 係咯，咁咪焦土咯。 咁又唔焦焦焦又唔焦，你邊叫自己笨焦派嗰個啦？咁樣咩焦土啊？點焦土啊？焦土又唔支持呢個嘢，等佢跌到撲街嘛？肥佬禮講啊嘛。嗱，呢係你話唔認同肥佬禮啊？你又冇講，冇講即係認同啦。 系啊，肥佬礼讲都几有说服力噶呢番说话。 喂，所以你明唔明白一样嘢？我早几个月已经讲咗、就是，就系到最尾，你呢班友其实系同嗰班深黄嘅中产同埋业主系有一个阶级矛盾，我讲得好清楚啦。点解你哋搞嗰啲所谓激进嘅抗争，永远就系得极少数人支持？就因为呢班友根本上同你有阶级矛盾噶嘛，点会支持你啫？佢点会支持你啊？香港是一个超稳定结构，你不要理他蓝粉黄粉好，香港有超过有两个基本数据要告诉你，第一件事，香港有超过100万的市民，他的银行户口里面是有超过流动资产是港币100万的，是100万人以上。第二，香港的私人楼宇有超过六成半是已经不需要承造楼宇按揭，即是已经供满了，敷批了，是六成半，剩下的三成半人呢就先喺度供緊樓，好啦，呢、這個已經係超穩定嘅結構啦。喺一個咁樣嘅大前提底下，我想話俾你聽，呢班友為咗佢嗰個嘅資產嘅穩定，當然係唔會支持你班友出嚟 VVVV 掟嘢啊乜嘢啦，啱唔啱啊？ 係， 咁冇市場咯。咁如果佢要嗰班友又要蛇龜又要抗爭？咁嗰班友會嗱，我講緊嗰班咁嘅嗱，我唔一定話嗰班有資產嘅人咧就會支持嚇呢啲咁樣嘅黃粉嚇，有啲係藍噶嘛，係咪？係。問題如果嗰班有資產嘅人又要走去搞所謂抗爭嘅，佢咪搞啲極低成本嗰啲，比如話玩聯署啊、遊行啊，玩呢啲咯，係咪啊？ 係。 咁點會支持你嗰啲 V V V V？ 因為影響佢噶嘛，係咪啊？何況 隨時搞個樓市大冧噶嘛。 何況嗰個調查根本都冇講到話嗰個股市添， 有幾多人為流動資產 cash 啊？一百萬嘅港紙啊，都有一百萬人。我相信如果計埋股票啊，唔止啊，未計嘅係 excluding 嗰個股票市場嘅，即係所有買股票啊、期指啊嘛，嗰啲冚唪唥唔計嘅。咩基金啊唔計啊，淨係流動資產一個 million 啊，都超過一百萬人啊，一百萬個百萬富翁啊，咁你點啫？仲未計其他嘅資產，嚇、啊，超穩定啊係，你唔信啦、 啊？係咯， 呢班友點會出嚟撐你呢啲咁樣嘅行為啊？好簡單嘛，諗到啦，影響佢自身利益噶嘛。所以呢個點會唔係一個叫做階級矛盾啫？跟住有啲人又話：啊、哎，我喺度批判呢、這、一個，即係我要搞階級鬥爭。你老母喺我幾時候話要搞緊？我指出話俾你聽，呢個係有階級矛盾啊，傻仔！我冇叫你 問題嚟嘅， 我冇叫你搞階級鬥爭啊！唔好歪曲我嗰啲言論，係嘛？指出俾你睇，我呢個 observation 就話俾你聽，我呢個觀察就係香港事實上有階級矛盾，不過冇人拎出嚟講，咁解啫。呢個係我個分析，事實上係有階級矛盾。你嗰班友走去掟得嘢嘅，嚇走去 V V V 嘅，咁就係冇資產啊！你我話俾你有呢啲咁嘅，你如果你係有一百萬嘅流動資產，嚇、啊、你係呢一個嘅供滿咗私人樓宇嘅業主，你會唔會走去掟磚？你會唔會走去呢一個嘅衝擊啊？梗係唔會啦！喂，新聞咧又播出嚟拉咗嗰啲係咩人咧？咁就係話俾你聽，咪就係嗰個現實就係咁咯，嚇、啊！咁點會唔係韜光養晦、戒急用忍啫？點會唔係？你自己用下腦諗下啦，你自己嚇、啊，即係你唔使同我拗噶，你自己睇呢啲係有數據嘅。你嗰啲數據假嘅，咁冇辦法啦。呢啲數據都係假嘅，咁 咁你聽翻嘅佢哋想聽嘅啲嘢啦。 咁咪你聽翻你自己中意聽嘅嘢啦。你又唔認係階級矛盾？你尤其是嗰班友就係極基層嚟㗎啦，咁點會走去咩啫？喂！就因為你嗰個嘅成本係比嗰班友低啊嘛，喂，嗰班友好食好住嚇，一百萬流動資產，我想乜同你去咗去訂嘢啊？嚇，啱唔啱啊？ 嗯， 佢可能買嗰啲咁樣嘅公用嘅 utilities 嘅啲股票，嗰啲叫做公用事業嘅股票去收息啊，佢都夠佢過世啦，淨係收股息都夠佢食啊過世啦退休啦，係咪啊？唔使做啦，已經咁佢點會走去咁戇鳩走去參與你啲行為啫？亦都不會去支持你啲行為啦。屌你咪影響佢嗰啲股價、樓價，係咪啊？影響嗰個幣值噶嘛，係咪傻？ 影響自身利益噶嘛， 好簡單 嘅嘢嘅啦。 咁點會唔係階級矛盾？你都唔肯認呢個係階級矛盾，所以你班友成日搞咩香港民族，我咪話你嘥時間咪就係咁。你根本就階級矛盾啫嘛。冚唪唥咯！你參與得，你嗰班都係無產者嚟噶啦！屌你老尾，又唔撚認？依家唔係歧視你無產者，而係你要承認呢一個係客觀嘅事實嘛！喂，無產者唔值得歧視喎，唔好意思喎，無產者係勞動者係光榮嚟嘅喎，我講好多次啦，嗱唔好又老屈我啊！嚇，唔係貧窮歧視啊！喂，你就係呢一班係極基層嘅群眾，就係對住佢嗰班心黃嘅中產同埋業主，乜點會唔係啫？呢樣嘢係。依家解釋得清楚啦，係咪啊？肥佬禮都話收禮之後用個樓市跌到撲街嚟到去吹谷嗰個遊行人數啊，你就知道係階級矛盾啦，你又唔認？唉， 依其實香港最大原因就係啲人太有錢、太繁榮穩定所以根本就不會有一班人去支持，即係嗰班有錢佬絕對不會支持你哋做嗰啲咩掟磚嗰啲行為，因為真的會影響佢哋嘅自身利益噶嘛。 係啊， 佢哋絕對不會做噶嘛。 喂，有啲人話香港好多窮人喎 ，Henry 話香港下有好多窮人，但係有啲嗰啲窮人，有啲佢都係即係覺得喂，佢有個職業，正常嘅職業，喂佢有嗰個家庭嘅負擔各樣嘢，咁佢都唔會真係支持你，因為同埋有一班友本身你要明白，香港本身有三成嘅人就係深藍嘅，可能係。咁嗰班友已經唔會支持你啦，係咪啊？ 企 中間嗰啲，我當有三四成啦，四成啦。喂，嗰班友啊，見到你啲行為，咁又唔支持啦，係咪啊？好啦，剩翻你嗰個咁嘅心王，同埋激進嗰個派系啦，嗰個光譜系， 新王嗰班有資產嘅又唔支持，咁你又剩翻幾多人咧？我想問，喂，窮都唔一定支持你啲咁嘅行為嘅大佬，因為係有代價噶嘛，你明唔明啊？又係有嗰個刑事責任噶嘛？當你一講到呢啲嘢嘅時候，喂，嗰啲人就會縮噶啦，或者佢根本都唔認同你呢樣嘢噶啦，好簡單啫嘛。或者佢覺得佢依家嗰份職業都已經夠佢過活啦，或者佢係好即係覺得係好滿足咧，係咪啊？你又唔定， 或者有屋企人嘅考慮咧？ 係或者有好多考慮咧，家庭嘅負擔啊、背景啊各樣咁，其實好難去，即係你咪來來去去咪就嗰班友咯。你點會擴大到個群眾基礎啫？咁樣係你首先你就不承認呢個階級矛盾嚇， 係、 啊、你都唔肯面對個現實。如果你承認都好啲，咁你可以即係吸納多啲人嚇、啊。好啦，咁我哋講下下一樣嘢啦，就係咧呢一個嘅關於咧啊。呢、这、一個係睇下先，就係、是、阿、許志峰嘅手機案宣判啊，就復發啦，判咗刑啦 ，OK， 咁就罪成啦，係咪啊？ 罪成嘅判咗 嚇，咁、啊、咧就罪成嘅人嗱，有啲因為香港人咧就因為自私，資本社會資本主義咧就建基於自私嘅，阿 Kelvin 要話俾你聽。資本主義就建基於人的自私咧，先至能夠構成到點解人要揾錢咧？點解人要去咩？就係、是、因為源於咩？就係、是、自私啊嘛！一定要自私先啊！因為人係全部都係個個雷鋒咧，就搞唔起嘅，因為個個都係喂呢、這個由周朝開始已經話咗俾你聽啦。點解個井田制、私田又個個自己耕，中間嗰塊公田冇人耕咧？喂！周朝開始係咁噶啦，大佬啲人類嘅智慧就係自私啊嘛，係咪啊？必然係咁嗰啲公田啊，屌你咪坐啲戇鳩啦，係咪啊？公田係 啊， 點解會失敗咧？就係咁啊嘛，咁一定係人就係對於個私產先至係最緊要噶啦，幾千年都係咁噶，嚇、啊、冇分別噶，冇意思啊！呢樣嘢 改變唔到嘅呢個真 係，因為呢個唔係香港人嘅特色，係人類嘅特色就係自私噶啦。如果人類不自私就搞不起資本主義，如果人人都是本身的特質就是雷鋒、啊、個個做革命的螺絲釘，個個走去、就是專門 利人毫不利己，那就應該搞社會主義是已經成功了。事實上呢經過100年 的所謂的社會實驗就告訴你是失敗的，所以就人是自私的，這個必然有幾千年都是的，改變不了的客觀現實來的。 OK、啊所以呢样嘢就系、是、冇得拗嘅， 系一人嘅本性真系。 系、哎、嗱，阿 Chris Chow 都话啦，就系、是、废井田开迁墓，嗰个井田嘅中间嗰一定系冇人耕噶嘛，系咪？